到30度，东部澎湖24到29度。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潮流先辈首选 Toyota All New Yaris 全新登场， 最干净的浓浓 N 字毛巾，独家高温淬炼，五秒吸水，请选择 N 字才是最干净的毛巾。NONNO 浓浓。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你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将来也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飞碟的下午，飞碟的下午，2:07，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是4月19号，星期四。今天欧巴马克不在家。那第一个小时，我们就来让大家点播你想听的歌曲呗。星期四下午你想听什么歌呢？欢迎你现在就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留言告诉我哟。 知道他也是才是他的未接来电来了好几通，正当我想做 baby 希望他马上就来，意外发现他的手机没带，他还意外，总以为他会永远陪我一步一步慢慢走，总以为无聊当有趣的幽默只有他能懂，我不是他的菜，早该把手松开。 底是怎样呢？很多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很天真。前几天呢，我就在那边看报纸的时候，哦，这首歌曲是来自文慧茹，怎么台？文慧茹的《别问很可怕》。我在看报纸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就那种某一隅的小新闻，就有一张照片，那个照片呢的图很模糊，就很像那种监视器截图的画面，颗粒很大。那个动物呢，就是也不像动物，它很像四只很长的狗，或者是狗跟袋鼠合在一起的感觉，就很怪。那个标题呢，就下说阿根廷怪物出没，已经咬死两只狗。哇！我就想说，天哪，这个新闻实在太可怕了。他就说，英国《每日镜报》报道，阿根廷出现一只神出鬼没的怪物，他正是用怪物形容他哦，四只细兽站起来高达2公尺，而且已经咬死两只狗。我就心想说，这个太可怕了，怎么没有详细报道呢？我就很兴奋的拍了这个新闻截图给奥巴马克，结果他就冷冷的回了我5个字：电影宣传吧。吼！电影宣传可以这样吗？如果是电影宣传的话啦。歌曲呢是来自于波源的点播，苏慧伦的《被动》。 我可以很久不和你联络，任日子一天天这么过，让自己忙碌可以当作借口，逃避想念你的种种软弱。我可以学会对你很冷漠，为何学不会将爱没收？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折磨，这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爱你越久我越被动，只有你的爱居无定所，是你让我的心慢慢退缩，退到你看不见的角落。你挥霍，是我让我的心失去自由，却再也没有勇气放纵。爱你越久我越被动，只有你的爱居无定所，是你让我的心慢慢退缩，退到你看不见的角落。 首点播呢要送给 Brian。 哎呦，很复古。来自于游鸿明的恋上一个人。 恋上一个人就容易失了神，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我的痴我的真，要给多少才完整？只怕你不懂我这样的人，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多不舍你走。留在午夜梦回醉掏了心，伤心对自己说 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一直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我的痴我的真要给多少才完整，只怕你不懂我这样的人。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多不舍走，留在午夜梦回醉靠了心，伤心对自己说，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一直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舍你走，留在午夜梦回醉到了心，伤心对自己说，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一直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 好奇，就是所以我刚刚讲那个阿根廷出现一只怪物而且咬死两只狗的新闻，就是其实大家看到都会知道那是一个诈骗的报道嘛，只有我一个人相信那个是真的。这样回想起来，如果就是时光倒流到我看到那一则新闻时候在客厅很兴奋的，我觉得哦，那个画面真的是太蠢了。喵粉呢，你想要点豆袋，事实上我们的音乐库里面豆袋有三个版本，有蔡依林，有周杰伦，还有萧敬腾。我不知道你要点哪一个，我就播了蔡依林咯。 好像呢，有人跟我说那个阿根廷的怪物长得很像一个传说中的怪物，叫做卓伯卡布拉。然后我就因为我完全没有听过卓伯卡布拉，于是我刚就 Google 了关键字，看到那个图片，哎呦我的妈，好可怕！它是一个可能存在于美洲的吸血动物，一个感觉是传说性的动物。也有人说它可能是狼，但是感染了寄生虫，反正它看起来很可怕，就是会咬死人的那一种。 已经拆了，还记得当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 我现在细看那个新闻，因为你搜寻那个关键字，你可以看到一个新闻员报道说他的什么清楚面目曝光，说有在那个圣地牙哥抓到一只，照片就把那个动物就是抓起来的照片，他就好像被捆紧了那个样子。哦，那个特写很可怕。我要跟你说，如果你现在吃下午茶的话，你千万不要搜寻，拜托。 你说单纯很 God， 我现在发现我播错歌了， Brian 要点的是恋上另一个人。哦、oh， 我漏看了一个字。 那条路走呀走呀走呀走呀回家，两只手握着晃呀晃呀舍不得放，你不知道吧，后来后来我都在想跟你走吧，管他去哪呀，这杯咖啡忘了加糖，真不是我那么伤感，世界太复杂，你说单纯很难，我当然都明白，可是呀，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痛的疯的伤的在你面前哭的最惨，我知道你也不能带我回到那个地方，你说你现在很好而且喜欢回忆很长，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来自于心语的点播。 可是呀，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痛的疯的伤的在你面前哭的最惨，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 我觉得我每一次播到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好像都会忍不住想要讲这件事情，就是这首歌给我的连结很强烈，就是我印象深刻，就是在 KTV 里面，我的朋友就边唱这首歌边哭，我们没有在，现在讲起来有点好笑，但是当时那个氛围是非常哀戚以及难过的。我害怕他与他的办公室同仁都正在收听 B 节目，我就不说他是谁了，但是要跟我的朋友们呼喊，没关系，没有人爱你没关系，

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 2018空音1919陪读公益路跑开始报名咯，这是一场帮助弱势家庭孩子的公益路跑，有 6K 和 11K， 欢迎大人小孩一起来跑。6月16日下午4点在新店碧潭，还有湖畔音乐会和精美大奖。学英文做公益，请搜寻1919公益路跑 Let's run。 摇滚内心蠢蠢欲动的可怜早，何超与海胆仔乐团漂移舞台，台中、高雄、台北、新竹巡回启动。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er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ers 未来进行式。 我是吴声梅。 电力 UFO 2点35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电台，我是玛丽。今天欧巴马克有事告假一天，这首点播歌曲 Superfly 灵魂革命。 Revolution 灵魂革命，来自于 Superfly 啊。因为我那个 app 已经滑不到前面去了，我就忘记是谁点播了，希望你有听到咯。 Everyone put your hands up and get your drinks up now.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볼륨을 높여 스피커 터지도록 그리고 모두 함께 미쳐 정신 빠지도록 之后开放点播，如果他又刚好想听嗨歌，他又喜欢韩团的话 2PM 超常被点到的。新闻当中好像是在夏天的时候吧，要迎接他的小儿子，他是王力宏。 力宏下雨马后波剑，在四个哥们儿度落轮框而四寸，今晚我的目的明确，带庆大到全世界，加入了京剧昆曲 Hip Hop 建立新的格局，今天突破新的曲风，才有新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五声道白的夺命，又最流行要模仿他真的不容易，他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大家的心声。 而且澳门中有啊李一盘山河天，红威震海扬雄。 迫不及待看见你， 看见我的， 什么都看得到。 盖世英雄真的到来， 盖世英雄到来。 看见你， 看见我的， 什么都期待。 盖世英雄穿上舞台， 世界是舞台。 看见你， 看见我的， 看见我的， 看得到。 盖世英雄真的。 邓凯乐，欧阳靖在哪儿？ All yours, baby. Yo, it's Jen and Lee home. It feels good to be home. I got the skills to be known. So I'ma chill on my throne. Yes, I keep it blazing. From Shanghai out to Beijing. Stop in Taiwan, back to Hong Kong, where they stay doing they thing. Yes, we this is something special. My culture's so contagious. They wanna know about us. We've been around for ages. A couple thousand years. A bunch of pioneers. Just artists and scholars making noise. It was loud and clear. Ayo, the future's here.The revolution's near. Jin got the solution for the pollution in your ear. Switch it up. 不使問，你實同意。做英雄係唔容易。But y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listen close to Lay Low C. 打起二中原，望着阳风变，力拔山河天，宏伟震凯旋。 Let's go.盖世英雄到来，世界是舞台哟。盖世英雄到来，我给 back one time， 我期待看见我的未来。英雄到来，看见我的未来，什么都期待 着，谁英雄站上舞台，世界是舞台。刚刚小安说呢，就是他从那个 Hands Up 开始，他说哦，听这个怎么上班，你会一直跟着摇哎、欸。 看见我的，看见我的，让卡下来了。 那这一趴呢，就当作是工作当中的休息时间好了，起来运动一下，扭扭。哎，我们昨天才说不可以大扭特扭，伸拉筋一下，走一走，动一动，喝个水，上个厕所。 風が染みてゆく一人抱えてる不安なら今誰にもあるはずきっと夜は長く深く沈んでた方が朝日昇る時はそうきらめくはずさいつか想像してた未来 来自 V6 作品 Feel Your Breathe。在 App 上呢，有人问我说：“最近我还有在看日剧吗？”就是日剧，我现在就是哦。我真的是很适合当我来日本台的代言人，然后播什么我就跟着看什么。之前就是看《鹿王》嘛，然后最近就看《民众之敌》，但《民众之敌》真的是哦，个人喜好，个人喜好，我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看这样子。最近好像主要都是在看韩剧，因为我同时在看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还有我的大叔。我只能说同时追这两部韩剧就搞得我精神错乱，因为他们的调性差太多了。有时候我看完一集经常起吃饭漂亮姐姐，就觉得哦，尤其他们现在就是正甜蜜的时候，你就觉得讨厌讨厌，然后你转过去看 IU 我的大叔，就觉得哦，怎么会有人那么可怜。哦啊，因为那个苏小姐爱看的关系，我就也有在看那个什么韩剧《姐姐爱漂亮》吗？ 还是姐姐很漂亮？应该不可能是姐姐不漂亮吧。是漂亮的姐姐哦，完全搞错。那个韩剧很夸张哎，每一次我看的都觉得有点想笑，蛮快乐的。福尔问我说有没有看那个信号的日剧版，没有哎，我有点想看，可是我觉得如果这样，我就等于同时要看四部剧了，我觉得对我的人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宝物和破关秘籍。Matsuka 最新创作专辑《Matsuka Station》，按下 Play 键，一秒到海边。Matsuka 陪你一起破关找彩蛋。第一首主打《I'm Sorry》，送给所有正在一起大战女人关的超级玩家们。 亲爱的 ，I'm Sorry。 男士们，你还在用老婆的染发剂吗？现在就用日本男士染发市场销售第一的美颜男士，只要五分钟白发不见，哇，碎了！简单一按，不用搅拌，只要一按，染发不费力 ，DIY 染发就选美颜男士，一级棒！ Oh yeah. 您的孩子是否准备迎接大学生活了呢？期望孩子有更多元发展的你，不妨选择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体验国际化的大学教育。拥有54年悠久历史的 SIM 是新加坡首屈一指的国际大学，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让他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同等的国际文凭。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大家好，我是罗志强，每周六中午12点到1点，欢迎收听飞碟九四强，罗志强陪您读好书过生活，一起成长，一起变强。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飞碟我最大，我是 UFO MVP 林志颖。最近呢，我发行我的最新专辑《我的骄傲》。今天呢，我要推荐《我的骄傲》这首由金曲歌王林俊杰亲自谱曲，易烊写词联手，为我量身打造的歌曲，是一首感谢粉丝《我的骄傲》。孩子是我的骄傲的创作 ，MV 也是我担任导演，到各地取景，是一首用音乐影像记录的幸福状态，希望你们喜欢。 时间它向前跑，记忆却倒退跑，童年的胡闹，父亲的叫闹，像影片说故事，爱是一条跑道，传承着梦，解绑当你的保镖。 捐款，我发誓让你比云高。最初的优越，我的骄傲，看着你起跑，我来助跑。回忆和泪水全都很重要，人生是希望加上路标。最初的优越，你是我的骄傲，我终于能讲有你真好。我们的从前来自同一时空，以后你会知道。我结帮当你的保镖、哦、天空真宽，我发誓让你比云高。最初的永远，我的骄傲，看着你起跑，我来助跑。回忆和泪水全都很重要，人生是希望加上路标。最初的永远，你是我的骄傲，我终于能讲有你真好。我们的从前来自同一时空，以后你会永远我的骄傲。爱是个惊叹，不必预告。未来的未来，它不是问号，某些解答是一个拥抱。最初的永远，我是你的骄傲，你要我很好，我有做到。你的一滴泪完成了我， 我要跳舞哦、嗯、要跳什么歌？你要看梦想是不是？嗯，好。 UFO MVP 他是林志颖。继续你送上 Mazka I'm sorry， 待会下个小时咪咪爱漂亮。 不要怪我不解风情，因为我已没理由。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又穿着火辣的闪电式比基尼，在那人眼中就是太兰博基尼。你看着我不断的给我眨眼睛，秒懂市场电信不单纯的安静。帅帅，嘴角微微上扬，心跳加快。爱爱，不能对你谈情说爱。不起， 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您听过穿透人心的萨克斯风演奏吗？国际萨克斯风天王胡笙，5月7日台北国父纪念馆与您精彩相见，宽宏售票系统全面开卖。 飞碟首选强打星，4月23日起登场的是张栋梁。 最好的快要发生， 我是张栋梁。 最好的爱快要发生，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延宕一年的公司法修法今天正式在立法院启动，但是法条面向多，仍然争议不断。其中新法173条允许过半股东可以自行召集临时股东会，外界担心日后可能不断触发经营权大战，中资甚至可能寻市场派插旗台湾指标企业。经济部长沈荣津今天指出，这几天确实听到不少讨论资讯，若有中资就会涉及国安，经济部正在思考严拟配套措施。外界批评这项条文根本就是中资插旗条款，条文只规定持股比例过半，但对持股期间及比率以及过半数股东仅限一人或复数股东结合都没规定，也没有规定需报主管机关许可。未来只要集结复数股东达成持股过半的要求，就能自行召集领股会，不仅股东可能漫无限制提出议案干扰公司营运，上演公司经营权大战，市场派更可引进中资插旗台湾公司派持股较弱的指标产业。商业司说明，目前初步拟定配套包括限制股东持股期限，或者过半股东召开股东会之前应该先向董事会请求。经济部内部正在讨论以维护股东权益为修法重点。中美贸易战越演越烈，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新闻稿，开始调查从美国、欧盟以及新加坡进口乳化丁基橡胶的反倾销行为。初步调查显示，这项进口原料已经伤害中国产业。商务部指出，这次反倾销调查申请企业为浙江省2家公司。反倾销行为确定之前，分别先对美国、欧盟、新加坡指定进口商收取保证金。商务部点名收取保证金的企业包含美国艾克森美孚、欧盟艾克森美孚化学、阿朗新科比利时、阿朗新科新加坡，保证金比例介于26%到66.5%。三方其余企业进口也会收取保证金，不过没有详细列表企业名称。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今天下午法说会，同时公布第一季财报，第一季合并营收2480.8亿，季减10.6%，税后纯益897.9亿，季减9.6%，年增2.5%，每股纯益3.46元，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营运表现淡季不淡。台积电第一季营收84.6亿美元，顺利达成原定84亿到85亿美元目标。虽然台币升值，但是第一季毛利率仍然比上一季小幅上扬到50.3%，也顺利达成原定49.5%到51.5%目标，比去年第四季拉升0.3个百分点。台积电指出，今年第一季10纳米制程出货占台积电第一季晶圆销售金额19%，16-20纳米制程出货占全季晶圆销售金额22%。总体而言，先进制程包含28纳米及更先进制程的营收，达到全季晶圆销售金额的61%。 台积电股价今天上涨6.5元，以244.5元收盘，涨幅2.73%。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32点，成为22,19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6点，成为2486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22点，来到311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上涨102点，来到10,59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61点，成为30,54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4点，成为3592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23点，涨幅1.14%，来到10,971点，成交金额1530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344兑一美元，台币升值2.2分；日元107.36兑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2371美元。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保险法及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修法内容包括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第3条及第5条不歧视原则，引导保险业参与投资社会福利事业，以及减轻重复订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契约之要保人负担。金管会将积极协调立法院尽速完成修法程序。保险法修法方面，以失能取代残废用语，失能内容依各保险契约约定，放宽保险业办理社会福利事业投资且符合规定者，不受不得担任被投资事业董事、监察人，不得行使表决权的限制。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部分条文修正要点包括配合行政院组织改造，修正主管机关名称，由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改为金管会。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雨，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雷阵雨。北部气温27到31度，中部南部27到30度，东部澎湖24到29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妈，我刚去楼下信箱拿信，有一张缴款单呢，这是什么啊？ 是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呢。 国民年金缴这个做什么？ 那是我这个家庭主妇的保障啊。它提供生育、老年、重度身障和死亡时的保障哦，我老年就靠它了。 是哦，那要缴很多钱吗？ 不会啦，政府有帮我负担40%保费，很划算的，只要缴60%的钱就享有全部的保障哦。 听起来还不错哎。 是啊，如果经济不宽裕，还可以向公所申请保费减免，申请通过就可以缴得更少呢。 妈，你懂很多哎。 还好啦，你呀，多学着点。 提醒您，一般民众缴纳国保保费，政府就有补助，善加利用提高保费补助措施，还可减轻经济负担。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按下推荐，一秒到海边，人生就是一场冒险游戏。马斯卡最新专辑《马斯卡 Station》4月26 ，Sony Music 跟你一起破关找彩蛋。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时间来到了3:07。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如果你刚刚才听到想说，欧巴呢？欧巴他今天请假一天。这个小时呢，我们要妹妹爱漂亮。 미안해 하지마 내가 초라해지잖아 빨간 예쁜 입술로 어서 나를 죽이고 가 나는 괜찮아 마지막으로 나를 바라봐줘 아무렇지 않은 듯 웃어줘 네가 보고 싶을 때 기억할 수 있게 나의 머릿속에 네 얼굴 그릴 수 있게 널 보낼 수 없는 나의 욕심이 집착이 되어 널 가득 꼭 혹시 넌 나 때문에 힘들었니 아무 대답 없는 너 바보처럼 왜 너를 지우지 못해 넌 떠나버렸는데 너의 눈, 코, 입 날 만지던 네 손, 길 작은 손톱까지 다 여전히 널 느낄 수 있지만 꺼진 불꽃처럼 타들어가 버린 우리 사랑 모두 다 너무 아프지만 이제 널 추억이라 부를게 가브레게 사랑해 사랑했지만 내가 부족했었나 봐 혹시 우연이라도 한순간만이라도 널 볼 수 있을까 하루하루가 불안해져 네 모든 게 갈수록 희미해져 사진 속에 너는 왜 해맑게 웃는데 우리에게 다가오는 이별을 모른 채 널 보낼 수 없는 나의 욕심이 집착이 되어 널 가뒀고 혹시 넌 나 때문에 힘들었니 아무 대답 없는 너 바보처럼 왜 너를 지우지 못해 난 떠나버렸는데 너의 눈, 코, 입 날 만지던 네 손, 길 작은 손톱까지 다 여전히 널 느낄 수 있지만 거진 불 Big Band 的《太阳》这首《眼观鼻，鼻观口》，Eyes, Nose, Lips。 맘을 바라보던 너의 까만 눈 향기로운 숨을 담은 너의 콜 사랑해너의눈은코입날만지던네손톱이작은손톱까지다모두다여전히널느낄수있지만 널느낄수있지만 妹妹爱漂亮是怎样呢？就是为什么自己讲有点心虚啊？就是我们一起来分享让自己变得更美好的方式，你的心得或是有发现什么新闻也会跟大家分享。咪令说，我有没有用过那个吸带式的睫毛夹？光是那个吸带式睰毛夹就六个字，我就知道你在讲无印良品的，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还没有那么红哎，可是有一阵子突然那个无印良品吸带式那个夹式的嘛，有点透明白的那种感觉的很红。我没有用过，可是我猜它是使用方便，因为之前化妆师他个人最最最最最最推荐我的睫毛夹是那一支，可恶，是资生堂吗？而且他也强调说要在日本买，因为在日本买的那个更小把，就是那个弧度更没那么宽，更适合就是我们的眼型。他对那一支赞不绝口，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还笔记的想说，哦，那我下次去日本我一定要带一支那个睫毛夹回来。等我下次录影，我再帮你确定是不是资生堂的。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敢去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尽情的流泪，你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 哎，有林小姐推荐那个，这就是念 Excel 吗？ Excel 推荐夹，我只知道大家都在狂讲它的眼影非常好用， 然后现在春天又出了新色号了，虽然我觉得它很多色号看起来都非常非常像，但林小姐说很好用。 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感觉渐渐缺少的一点点，告诉我你都已经在改变。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敢去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轻轻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 就是我们都是会用洗脸机洗脸的人， LB 就在说，那大家如果你用洗脸机，你有换过刷子吗？什么？我才想问你，从来没换过刷子吗？那时候买 C 牌的洗脸机，我记得那个他们的说明是说，哦，我们这个刷头建议你每三个月更换一次。但因为就是那个的确你看那个刷头就觉得又没有怎么样需要换吗，我都会拖到四个月五个月，但四五个月我还是会换，因为我觉得那个刷头，因为洗脸机我都放在浴室里面，浴室它不是一个常常很干燥的地方，所以我觉得那个刷头就算看起来没怎么样，可是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应该会有 something 在上面，就像牙刷也会换，是一样的感觉吧。 你的胡渣是我快干我少，看不到却听得到呼吸在笑，想得到有了眼泪如常门票，这一秒快乐变身高，太美妙，幸福快揭晓，停不了，就像单纯的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浓眉毛》。 是我快感多少，看不到却听得到呼吸在笑，想得到游乐园的入场门票，是一秒快乐变身高，太美妙，幸福快揭晓，停不了，就像当初那样闪耀 上呢，有人询问了两样产品，这两样产品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一个叫做琥珀霜，一个叫做熬夜霜，哪那么多的名词。说到什么霜呢，刚好在 APP 上有个听众他在澳洲，我只听过冰冰霜，就是好像谁从澳洲回来都会带一条冰冰霜送人的样子。熬夜霜跟琥珀霜吗？可是为什么这两个名词对我来说就很不吸引人啊，就是好商业的名字哦。 小眼睛有点无力，你努力张开眼睛，别人却以为你还没睡醒， 韦礼安的小眼睛， 眼睛小不小？好奇怪的问题，不好意思。 郭源呢？他可能也是很好奇熬夜霜是什么，所以他就去搜寻了一下，他就吓到，他就说什么一罐熬夜霜要1490？女孩们，你们的瓶瓶罐罐用品都这么贵吗？我看那个价钱，我想说，我跟你说，女生的钱真的是很好骗。你只要给她一个，让她真的觉得这个好东西，3490，我们都会买单。 隐形眼镜，想把保龄球塞进高尔夫球小洞里。想把眼睛撑大，用胶。 保养品就算很贵，可是只要我们实际用了觉得好用，我们就会心甘情愿的掏出自己的年终，掏出自己的三节奖金。像伟霆就说，青春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没有人换算过青春露它一滴你擦一次，你有这样算过吗？你擦一次的量就是付出了多少钱。睫毛，说到睫毛，有人在问说，那有人用过那个 DHC 的睫毛增长液吗？真的有用吗？咦，这个我可以亲自回答，我用过，它有用。有用的前提在于你很认真的使用它，不是三天想到了啊擦一下，五天想到了啊擦一下，你要认真的擦。 2018最受期待新人卡伦·史考特，首张大碟《普通情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Iveco 今仔日红车马祖来保庇，让你赛车平安大赚钱。Iveco 三动波，欧洲原装进口，八速自排，170匹马力，配备 ESP 动态安全系统，不论刷路灯弯、高速公路险车、落雨天出来打灯啊，拢嘛载载载。跨车就上马祖平安吊饰，高车就上马祖金牌。台塑企业台语汽车0800666666，0800666666。 学生时上课翘课，做什么都要在一起。毕业后工作家庭，彼此动态只能靠网络联系。但即使年华老去，那些情感都不曾离去。全民大剧团同学会， 同学 方方方、 夏静婷、 肖爱、 汤志伟、 王娟、 洪都拉斯、 杨丽英。 6月15到17，台北国家戏剧院两厅院售票系统。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飞碟 Network 空中。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是来自于 IU 的双唇之间，3点33分，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妹妹爱漂亮，我是玛丽。说到冰冰霜，我想到我们有位同仁 W 小姐。 W 小姐刚好前一阵跟我说过她用过冰冰霜，我们就让 W 小姐现身说法。冰冰霜为什么要叫冰冰霜？ 冰冰霜它其实有自己正确的名字，只是因为当初不好意思，当初呢 在客套什么？ 不是，我是跟听众说不好意思，是因为当初就是范冰冰很爱用它，然后呢，就是他有一次就被拍到。然后他刚好他的那个什么， 我现在都很不相信那种大明星偶然被拍到。 可是因为太频繁了、 啊、不小心掉出来了， 对对对， 怎么会有、这个、 那时候就是说他不慎掉出，然后还有他的另一半也在， 以后我在那个我们公司楼下要不慎掉出一排东西一排让大家捡，这样 我觉得可以哦。然后因为刚好他跟他的另一半那时候走在一起，然后也是刚好手上有拿这一条，我不知道是不是是叶佩还怎么样， 反正就是 anyway, 反正就是被拍到， 他一直露出这样子， 对，他就一直在他身边出现，然后从此以后他就变成冰冰霜了，但其实他有正确的名字， 好，我们就叫冰冰霜好了。所以你自己用冰冰霜，冰冰霜是乳液吗？是乳霜吗？ 对，它是乳霜 还是护手霜？ 它就是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在保养里面。 那你用了感觉、 就是除了那个隔离霜之前，我自己用了，因为我是属于混合性偏油，所以它对因为一般如果说你偏油的话，就是缺水嘛，那它很滋润，它可以补充水分，而且重点是它非常的好吸收，我自己个人使用是这样，就是你擦完之后，你马上就可以感觉到它已经就是吸收在皮肤里面。 可是台湾会越来越热哦，会越来越湿哦，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分季节使用，就是如果夏天的话就比较不适合， 你要再想想， 对，如果冬天的话真的是蛮适合，尤其如果你要去比较偏干的国家更是可以。 台湾有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擦太油你要小心，有时候反而会长疹子，就太滋润了， 那个属于比较敏感型的肌肤比较容易，像我的话就是还蛮好养的，就是什么 天生丽质就对了，打 小姐也不是，就是就是叫很好养，就是不用特别的去挑、然后你只要什么就是让我试我都 OK、只要不要是那种什么有市面上有一种叫安瓶，是不是你有听过吗？ 啊、你一瓶一瓶很贵那一种、啊、 对，那个对我来讲就太过于营养了、那个我曾经有用过，然后隔天就有一些很奇怪的小东西在我的脸上，从 长出另外一张脸吗？ 不是，就是一种小颗粒的小肉芽， 肉芽， 是不是？对、然后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又会有红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我使用了冰冰霜之后我还蛮喜欢的，我个人 但是要在比较冷的时候， 对，如果夏天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是混合性偏油真的还是要自己考虑一下，对， 感谢 W 小姐的亲身分享。流泪时都难有些事不仔细听是来自于林宥嘉的耳朵，欢迎你打开你的耳朵跟我们一起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哥哥妹妹有意思。 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散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 爱笑的眼睛，这边呢有一个新闻，漂亮新闻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最近新一代的日剧女王，就是石原里美，或是你说她叫做石原聪美，她就是她真的是很漂亮。就最近看每一集日剧每一部，你就觉得都会在各个不同的角度被她电到，朝九晚五啊，校对女王啊，或是最新的法医女王。然后呢就有人去采访她说，那石原小姐你是怎么保养你的皮肤，尤其在最新的法医女王当中，其实她的妆很淡，跟校对女王那时候是完完全全不一样，可是妆很淡她还是美。于是呢他分享了他的大概有三个方法，第一个是热水养生法，第一个呢就是我完全没有做到的，不晓得在收听节目的你有做到吗？比起喝果汁喝饮料，他最爱喝的是热水。来了，所有的美女都会说他们最爱喝的饮料是什么？热水。他就觉得热水可以让身体比较暖，身体比较暖，他就觉得他的皮肤状态会更好。那有时候他们日本是不是会喝一些什么青汁哦，就是加进去热水一起喝。 说喝热水，日本人非常的爱泡热水澡，他几乎天天都会泡澡，就算不是那种全身的，他会泡那种半身浴，放松自己疲惫的身心。而且他就是他们可能家里都做得很素习，所以他就说他就是泡澡的时间就是他研究剧本的时间，就像他的小书房一样，也是他的护肤房。所以他第一个方式就是热水养生，用喝的用泡的。 给我一段感情，我需要的体会就没有浪费，给我一杯咖啡，味道曾经浓烈就难能可贵，赠我遍地玫瑰，我只要那香味就没有浪费，送我一道彩虹，颜色曾经难忘就难能可贵，谁属于我无所谓，夕阳美一个人一样能向前飞，不怕见花乱坠，我还在寻找我的十全十美， 杨梅。我刚刚马上临时抽卡，我就问隔壁的 W 小姐说， W 小姐你最喜欢喝的饮料是什么呢？她没有回答我温开水或热水，她说我最喜欢喝乌龙鲜奶茶了。石原聪美她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她会非常非常认真的卸妆，他在睡前呢会好好的花时间清洁他，然后他个人的喜好是他喜欢用卸妆蜜去卸妆，然后因为刚刚不是他有提到说他爱泡热水澡嘛，所以他其实在放休醉的时尊他就是慢慢的卸，慢慢的卸，因为你水要等到满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让我觉得就是这个报道最惊人的地方在于他很爱研究化妆，他说他晚上都会在那边研究说适合自己的妆感是什么，眼睛要怎么画，哪边要怎么画，结果呢他就越研究越晚，妆就越来越浓，可是他就变成说他非常了解自己适合什么，所以他有很多的戏剧作品他是自己化妆。我觉得天啊，这个真的太强了。然后因为石原里美他的厚唇非常的迅感，他就是已经研究到他会涂大概有三层唇膏上去，然后把它打造出一个最饱满的状态，非常的 juicy 好出。最后他一个跟大家分享的秘诀就是他觉得保养不贪快，就是他再忙再赶时间，他不管是擦化妆水不管是擦乳液他都会慢慢的用。而且晚上刚泡完澡，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泡澡的经验，你泡完就觉得哦热乎乎一直在流汗，然后就想要赶快穿衣服，然后化妆水都乱拍，他就说 no 不行，因为那时候你毛孔打开你也在流汗，如果你还在你有流汗状态涂乳液的话，他觉得会随着那个汗水一起流掉，所以他很有耐心的等出汗结束之后再慢慢的擦保养品，然后泡完澡那个皮肤他会好好的抹油或抹滋润的，小心热水也会让你的肌肤太干哦。 塞车心烦吗？全新 S-Class 配备 Intelligent Drive 智慧驾驶辅助，可自动跟车并保持距离，减少塞车时的疲劳。透过 Energizing 舒活套件，依照心情选择喜欢的氛围环境照明及按摩模式，搭配香氛彻底舒缓，心情就像做完 SPA 一样自在。智能让旅程更美好， Mercedes-Benz The New S-Class 心智并驰。 您的孩子是否准备迎接大学生活了呢？期望孩子有更多元发展的你，不妨选择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体验国际化的大学教育。拥有54年悠久历史的 SIM 是新加坡首屈一指的国际大学，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让他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同等的国际文凭。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什么？加盟五花马水饺馆，微型创业只要99万起，前十名还免加盟金，这比当包租婆还棒呢！ 听说啊，年销售量可以堆积成4200座101大楼，创业当然找五花马水饺馆， 轻松创业五花马水饺馆，0800-300-883。 我是织田机箱，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络。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季翔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我是 JJ 林俊杰。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 飞碟电台，空中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3:51，感谢你今天的陪伴，我是玛丽，要跟你说声再见了。你很棒，因为这句话不是我常讲，讲的比较拗口。各位，你很棒。这首歌呢，来自于魏如云的《目送给你》，跟你说声拜拜喽。 风向说。 闪耀半世纪的传奇经典，安德烈·诺伊韦伯。 My power over you grows stronger yet, and though you turn from me to glance behind,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is there inside your mind. For the sun.